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.4兆赫，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，有线调频97.8兆赫内容。 饕餮尽享，给你力量。 Hello， 我是赖世雄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一起来学的叫 learn and say。learn 这个字叫学习 ，and say 然后说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，学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早上、下午、晚上。啊，这些话这些字眼要怎么样说的。早上一早起来，伸个懒腰，然后呢这个时候早上叫 morning， 永远记住 morning， 不要小看这个字哦。我以前在初一的时候，我老是念 morning， 那个老师啊，你在念铃，我就敲你个脑袋，敲你个脑袋，不是脑袋，这样啊。所以 ，nothing， morning， morning， morning， 一早往窗户一看，一个圆圆的发出光的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小朋友会知 ，What is that？ 以后会学到这个句，现在不要急，现在先学太阳。太阳叫 sun， 哎，不要念成 sun， 不是念 sun 啊。你看，有点像一二三的三 ，sun。我们先念肚子饿的饿，饿。我们念中文念饿的时候，肚子饿有点像要卷舌，不过在这边是不能卷舌的。sun， 还真有点像一二三的三 ，sun， 太阳。再来一遍 ，sun。我以前有一个同学老是念上，哦，我们那时候念初一的时候会处罚的，他就叫那个同学啊，就坐在那个讲台上，老师就一个脚一踹过去。我们那位同学呢，就顺着讲台滑倒，这样滑到地上。哇，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很怕老师，那时候是可以体罚的，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，他有他的缺点，可是呢，他有他的优点。让我们念“善”这个字，就再也不会念成“上”或者“上”，乱发音。再来一遍，一二三，善。很好，好，到了下午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要先讲中午，然后再记下午。这个中午啊，这个字啊是 noon， 先发 u 的音 ，noon。然后前面加一个 after 在后面，在中午的后面就变成下午了，所以 after 是 after afternoon。 所以你学会早上好已经会叫做 good morning， 那下午好呢，好 good afternoon， 不过很少人说中午好，所以没有人讲说 good noon， 它是 good afternoon， good afternoon， good afternoon。 以前我呢记这个东西啊我都记不起来，所以我就自己来写，狗打阿夫德弄啊，就这样记，被老师看到是狗打阿夫德弄，就是你狗打，我是人打，就是因为你用这样的谐音来记的时候，你的发音永远不标准，所以跟着我来就念 Good afternoon， 下午好 Good afternoon， 光是一个下午叫Afternoon, afternoon, 中午 noon, noon, 好棒啊！好了，到了下午之后呢，接着我们就发觉，那么夜幕低垂，星星跑出来了，月亮跑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叫做晚上了。晚上呢，就叫 night, night。N-I-G-H-T Night Night Night 好，这时候你前面加一个 Good night Good night， 哎，这可不能说晚上好，那个时候代表晚安，再见啦，要去睡觉啦。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， 不要念成 good，那个的音是几乎是切掉的 Good night。 那你又问说，老师，那晚上好怎么说呢？它有另外一个字，那是黄昏到八九点左右，就是五六点到八九点左右，那个时候还没有 三更半夜或者是十点那么晚，那个时候的晚上叫 evening evening。很多中国人呐、啊，念这个时候，从黑龙江又来了，到海南岛，到台湾，它变成三个音节。音节以后我们会讲。好，就是三个音节。你看它，它就念 evening， evening， 一念这样念的话，我就马上知道，你讲的不像老外，我们老外。只讲两个音节 evening eve evening evening evening evening evening， 这样，但不要念成 evening， 是 evening， 那个不的音很短 evening evening good evening， 那是晚上好 good evening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以后你会学到这个字。我们先讲月亮，月亮的发音跟中午 noon 很像，只不过是他把这个 noon N-O-O-N 第一个 N 去掉，我们常常会念成 N-O-O-N， 哦，这个一听的 N 呢，如果我是在旁边当老师的话，我就会拿一个弹弓，好，这样子射我自己的脑袋，因为不能射学生，射学生的话，那又是处罚。射自己脑袋，没教好同学，没教好同学，弹自己的耳朵，好，这样子哈。所以这年头，老师不能处罚学生，要处罚自己哦。好，这样处罚的越厉害，学生呢就说：“老师你好可怜哦，好，我也好好学。”这样你就感动学生了，多棒啊 ！N O O N。那个是 n， 不要念成 n n o o n， 好，好，把那个第一个 n 改成 m， 嘴巴闭起来的，叫 m o o n， 那个就是，就我们讲的月亮 moon moon， 中午叫 noon noon， 月亮 moon moon。月球，哎，别忘了太阳怎么说 ？Sun， Sun。最后我才讲这个字 ，Star， S-T-A-R， 星星。哇，天上有好多星星啊 ！There are many stars in the sky。不要管它，这些字都不要管，我们只要学会 Star， Star， Star。Star，

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 AM.